D100 今次就要直接來差館，即是報了案先，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 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很多人的生命都轉變了，很多想法轉變了，思想轉變了，生活的態度轉變了，我同學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前是工作狂，每天做十幾十個小時，一線之差，生和死。有件事跟我們D100的聽眾很關心，你是很想詳細講一下，就DBC事件。 你看回報紙，報紙的報導不盡不實。為什麼這樣說呢？我拿了一篇出來，《經濟日報》一個叫《政情動向》，即是這種移民，這些專欄是爆料專欄。爆什麼料？《十有屆時，李國章賣DBC股份有玄機》。怎麼說呢？主要因為胡定旭 做了這個醫管局的過了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 就知少少辦代表引起外間的揣測他是不是已經決定了做醫管局主席呢 有消息人士說醫管局主席人選還未拍板，目前的大熱門除了李國章還有骨科權威前港大醫學院院長梁智仁，他也有問題。第一，當你說到梁智仁的時候，第一他好像不是港大醫學院院長。港大醫學院院長是誰？第二他是公開大學的校長。第三他是中間分界 梁智仁的弟弟梁智仁的弟弟所以這些放料不懂就被他嚇死，懂就被他笑死。現在是不是有誰做的？接著就說數碼電台開台時，李國章和他大佬李國寶都有入股，去年電台爆發連串風波，本來是股東的政協委員黃楚彪，最後就買了鄭經和左右股份，想不盡不實，不只是買了我的股份，買了鄭經和何國輝、夏嘉莉。 最近數碼電台DBC又出現股權變動，本來連鄭經海這班人的股份拿了6成的黃楚彪就去到99.6%，差不多全資擁有了。黃楚彪就說這次增持股份是由於其他股東希望退股，所以他才出手收購，這就是事實。至於未來會不會引入新股東，他就說會先搞好DBC，如果日後有其他人有意入股，他會考慮。 至於那0.4%股份分別是由多個股東持有， 包括李國章、李國寶和韋爾達的主席王子欣。 我相信都包括蒙文偉的遺產管理人。 如果你問我，因為我內幕消息最清楚的，這份經濟日報是流料，反而黃楚彪說的話就有些紋路。 第一，他就說因為股東不想再繼續投資了，所以要賣給他，這是事實來的。因為這班人有錢人，每個都不要說100億，總之幾十億身家，每個都有，李國寶、李國章、王子欣更加幾百億身家。這些人其實 經過DBC一役，第一意氣難山，怕了，第二掩了荷包，你黃楚彪搞，不要搞了，我賣給你了。 還是在燒銀紙，這就是原因。至於為何李國章突然辭了九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我一早在這個電台說了，不知道是風波還是在這裡說，都是風波。我就說他辭職的原因就是鋪路， 走去做DBC的主席，今天在報紙沒有報道的。 有些報道說他做了主席，又是假的。 你問我最清楚了， 因為是一個不合資格人士，因為他是跨媒體擁有人。 是的，因為他九倉董事，九倉擁有這個Cable， 所以是不合資格，所以第一要辭了。但是也不行，他還要向港電局申請，因為他大佬李國寶就是電影的董事，獨立董事，亦都有利益的關係，因為有撈的牌照，所以一直以來李國寶都是不合資格人士。 但是當年DBC呢， 我們都準備給他做主席，德哥望重，我沒那時候不知道他這麼壞。我幫他代表DBC，當然就跟港電管理局申請豁免他的資格，豁免不合資格的資格。行會批准了，但批准了這個人，衰到怎樣呢？ 都不是我申請的，大班幫我申請，不做早代跑，其實他自己簽了名，拿出來給記者看，他自己申請的，批了他，他後來知道大件事了，我不做。現在你又說要做，政府不是很開心的，當年的局方那些官員，即是玩，經常問大班不要玩，搞到又要行會， 去完之後他又說不做，不行這樣，他是這樣的人，沒什麼規矩，現在要做了，又要再申請，現在要做又沒有退休股份又做主席，不是他不合資格跟股份沒關係，只不過因為他大佬，這個就很容易批的，不過都要行禮如儀，先去港電局再去行會，又要搞一頓夢，找東西來玩，這就叫浪費公帑，所以你有不明白就不要亂寫東西， DBC的事情問我最清楚的了。但是他現在找了李國章做董事，黃楚彪就因為自己是大股東，不想被人說他影響言論立場，所以他就不做董事，也不做主席，什麼都不做了。他委任了李兆光和羅燦， 王楚彪就說到現在為止雖然已經虧損了超過7000萬但會繼續投資，那時候就說到無底深淡，又說什麼又說什麼，現在又做。王楚彪接受東方訪問的時候，部分股東對DBC去年捲入政治紛爭感到心灰意冷，故此將股份轉給他。 拒絕透露價錢，你問我很清楚，就原價賣回，我不知道可以估計到了。他就希望不要被人有主要投資者會干預編輯自主的錯覺，因此上個月就辭了董事局主席。對於李兆光家民，王祖彪就說跟李兆光認識多年，一起去澳洲遊浮，一起去打球，一起吃喝玩樂，一起去那間什麼，一起北上尋歡，那間什麼，澳洲那間吃飯那間。 李兆光早前表示想接觸傳媒業務，於是又請對方擔任董事，李兆光何時會有興趣做傳媒業務呢？不過你叫到老友記兼老闆叫到有什麼所謂？如果這樣說，王楚彪仍然是董事局董事，他就辭了主席不做，其實一直都說不做，他知道自己 很難的，管傳媒，所以你聽這一百永遠都聽到事件的都不是內幕的，起碼事實我們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你覺得這樣的人我跟他交手之後就覺得一個很可怕的人，非常非常可怕，反面無情，兼夾手段毒辣，你不要跟人交手，見到他嘻嘻嘻，我最近見到他在樓下，他都走過來跟我握手，我真的非常尷尬，因為我都不知道為何他會對著我笑，這些少女藏刀，他想怎樣？ 就像麥潤壽那樣就OK了，迪吳同陌路，麥潤壽就OK了，罵完他之後見到我站在那裡看不到，就低頭，不敢正視，急腳而走，這些就OK了，你做什麼是騎騎騎龍握手，我有什麼興趣，我沒興趣跟你握手，我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他令我尷尬，我們作為你伸出手，我又不可以合十的。 我又不想跟他鞠躬，除非三鞠躬，除非三鞠躬，我又不會，他騙我就騙我，但騙完之後我立刻洗手，這是事實，我們永遠不會說假話，因為D100要說真話，得罪人都要說，不喜歡聽都要聽，就是這麼簡單，這就是事件的真相，之後 D100怎麼做呢，有了燦哥在這裏，DBC怎麼做，燦哥在這裏，燦哥大家老友記，資深傳媒人，燦哥就很簡單，他就不是行公義，又不是說真話，也不會好連環，中立，我覺得好的，我都要說好事，不是因為燦哥老友，起碼燦在這裏做，他不會太離譜， 他不會成為喉舌，他只會是建制派裏面的中間派。重要的地方是，到他不成為喉舌嗎？ 他會的，他可以不做的，抹這麼多錢下來發揮不到一個宣傳的作用，找你來做什麼？那他就不做了，我相信阿燦的這件事就不會太噁心了，他就找了一個老友記去做主持，早上節目換人了，叫做楊真耀。 雙台的楊真耀，楊真耀，楊不是陪伴，現在就是在雙台做，不過就被人封了麥克風，本來他就主持這個，早上在晴天天出發，自從這個好客人憎王永酒之後，他就沒話說了，調了李慧玲上去，他就落馬，現在就做一些管理的工作，現在燦哥 三顧草勞，叫他過去，他當然去做了，開麥克風，所以他就會跟幾個人一起做，你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戴兩個圓圈眼鏡，穿西裝不停，早上在撈港的一個AM730的總編輯，死了你講個名字我真的不知道，Daniel，以前我的舊同事，另外還有誰啊？ 黃慧倫，黃慧倫，即是撈那個班底，現在主要DBC就是撈那個班底，財經台也是，16號開始他們就全面啟播7個台，我幫他宣傳了。 你又沒有人,大班你,我們沒有所謂的,第一台,繼續第一台,第二台是新聞,第四小時新聞,第三台是財經台,第四台是校園台,我幫他宣傳,頂台是少數民族台,第六台是粵曲台,第七台是金曲台,大家買,因為有責任 我買了很多部數碼收音機現在我買了當年我買了10萬部所以你要向這幫人交代有東西聽的不會聽的留開聽到東西一直都說那些數碼收音機我要換我們的電話收音機聽FM都可以聽FM都可以我知道我家裡有兩部聽FM都可以又可以聽 港台的BBC也可以又可以聽鳳凰U晚上7點到9點9點到12點有陳凱琪凱琪的天空普通話版很多東西聽不要丟如果你要丟給我我送去老人院好嗎D100最近我們如果上網甚至乎去重溫 可能有少少故障但我們處理中這個也不是被人今次不是被人這次就是可能是happy 就買了2萬部數碼收音機從所有的van仔和的士改裝即是把它換了換了部機不是放在那裡換了部機新城的做法是不是這樣的我記得好像試過一輪的新城不是數碼是說它最初開的時候只是收到它的台這件事就 的士佬如果給你裝的van仔佬給你裝了它一樣可以聽李慧玲 因為有FM 一樣可以用來聽BBC的就這樣說完了講完911不能說不行的1911影響了世界講了兩位人兄 一個戴兩個圓圈眼鏡扯在那件T恤披上那件東西那個黃偉倫熟一點你很熟嗎熟一點為什麼這麼多人都熟呢不是沒有不夠你認識的人多不是你很厲害你叫心哥仔你不夠你認識的人多 令到美國人成為驚弓之鳥 現在美國人任何人進去美國 幾乎脫光了當了你是脫光了用X光脫你而已那種不是X光來的是X光來的低頻一點的都是死的你裡面有什麼底衣什麼顏色看得到的這麼簡單連器官都看得到多少人怕即是說清通常喜歡說這些東西什麼長短都看得到鞋子裡面有什麼最好脫了它鞋子一定要脫的美國國家一定要脫鞋脫 皮帶脫了外套穿裡面不穿衣服你去到機場很尷尬因為要脫外套那沒所謂反正他進去都被你看完了器官都看完了你當作脫了先如果你好像太哥那樣大肚子就不太好了即是衣服已經不露如果你當作脫了先可能都是很尷尬現在說太哥太哥今年六四的時候 兩點盡露都想放上Facebook豬濫獄喜歡被人看你都不慰勞一下我們落雨淋到隻狗的樣子改變全世界今天有幾篇文章都挺好看的披露了布殊家族 跟沙地阿拉伯裡面的拉登家族的關係有關係的很好看的篇文原來是好朋友的我們做了一個環節大約有4分半15秒 就有片有聲，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這個環球視像廣播的效果，重溫一下這段歷史，這個大家要更加鞏固我們追求和平的信念，很重要，我們聽聽。 2001年9月11日，四架客機遭阿蓋達恐怖分子騎劫，兩架撞向世貿中心雙子塔，一架撞落五角大樓，另一架就在乘客和機員合力反抗之下，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911事件總共造成超過3000人喪生。華盛頓當局就迅速主導通過愛國者法案，反恐成為基本的國策。 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至近兩年對於埃及、利比亞以及敘利亞內部糾紛的介入都是在反恐大旗之下進行。還記得去年911周年紀念前夕，奧巴馬發表演說，指那時的美國已經比11年前更加強大。奧巴馬說，從那天開始，美國回擊了對紐約和華盛頓進行恐怖襲擊的阿蓋達組織。 特種部隊又剿滅了阿蓋達組織頭目拉登，美國強化了與其他國家的反恐合作，同時改善了國內安全、宗教寬容度亦都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為了防止911再度重演，美國花費不少的經費培養大量線人，亦都將3000多部街頭攝像機和紐約市警察局的巨大資料庫結合起來。 紐約警察在市區的清真寺、酒店、以及咖啡廳摸底並培養了自己的線人，雖然這些人都是毒販或者有犯罪記錄。而《華爾街日報》亦分析認為，雖然反恐活動已經大大打擊了基地組織的核心，但組織還未被徹底摧毀。他們適應了新形勢，亦都將權力交給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等半獨立分支機構。 與此同時，埃及政變、阿拉伯之春的挫折，令到亂作一團的敘利亞、利比亞以及埃及成為基地組織的溫床，注入更加多的好戰分子。而至於互聯網、智能手機、 3G網絡的推廣，恐怖主義有新的戰場，網絡宣傳、招募以及培訓。 基地亦都有很多意識形態得到傳播。 而911事件12周年， 根據一份最新的報告指出， 過去那12年， 因為911事件而吸入大量粉塵等有害物質， 而患上癌症的人數高達1140人。 可怕的是， 人數可能會持續攀升。 而在國際事務上， 遇上911這個特別日子， 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說， 他將會尋求外交途徑， 说服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但亦同时下令美军随时准备，以便外交努力失败的时候随时作出回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是决定通过采取有限度军事打击的方式，对使用化武的行为作出回应，以阻止阿萨德政权再使用化武，并对世界表明美国是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各位剛才就見證了911的恐怖襲擊、慘痛的回憶，同時見證了我們D100環球視像廣播系統的運作方式。現在大家聽的是D100大聲台 風波雷的自由風，今天就有我和森哥，跟住何洛申，這個什麼人來的？何洛申就是一線教授，領大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一線教授，我真的不敢說。他們不是一線教授，年紀就是了。 一線教授意思就是說是正教授， 他是不是正教授？正教授，我真的不知道。 正教授呢， 正教授叫一線教授副教授叫二線教授助理教授叫三線教授這些就是這班人港師四線他是嶺南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亦是幫港出聲又稱幫黨出聲的召集人 昨天領大學生會舉行和平佔中論壇 請了陳建文即是佔中發言人之一去介紹佔中的原因講佔中的非暴力抗爭要爭取真普選系主任何樂生也是其中一個公民不能濫權會影響到其他人無辜的受到干擾等等這些是廢話這些經常都說的他講了一句說話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倡議修訂選舉法規定特首參選人必須聲明支持一國兩制參選人不能發言干預內地制度一旦違法法庭可以否決其參選資格即是說他當選也好他不能夠出任特首此意一出台下譁然 當然也有相當多的人肯批他其中一個就是社民連的副主席吳文遠在台下罵他但是內地的學生質疑他的理據他說譬如好像李旺陽事件良心的問題如果那個特首說了李旺陽事件有疑點你也記得周一岳有說過 很多人都說過是高永文不肯說高永文不是高永文有工作你不肯說那個就有工作就可以做特首你知道為什麼周一岳沒得做沒有工作就是這樣現在講真話講真話就是這個政府的大忌但我告訴你何樂新你叫做胡說八道為什麼胡說八道呢當年鄧小平 講香港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馬之跳馬之跳跑馬之跳馬都可以跳的打死人的馬跳沒有一樣可以跑的現在有些跑馬舞最近可以動轉的不過是騎馬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可 共產黨不怕罵的是罵不倒的是啊那你為何何樂新你現在不就是侮辱共產黨即是現在共產黨驚人罵不是共產黨驚人罵北京都不准人罵我罵北京骯髒行不行發言干預內地制度內地制度什麼叫干預制度為何安全可不可以罵都是制度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地溝油貪污可不可以罵呢任何罵薄熙來行不行不行如果根據所謂一線教授什麼都不准罵那你就是說他倒過來打了鄧小平一巴掌我現在很希望鄧小平可以翻身就兜拳打 我們本來是不是已經約好了何樂生了熟悉了因為找他不到不聽約找他不發找到他的時候就有心無理不懂得說話很厲害你說了不怕認你的理據是什麼我歡迎幫黨出聲出來幫我他們是一線教授我們是九線學生九線學生可不可以找一線教授說一下呢 向他請教一下所以說不可以罵內地不可以批評內地的意思是什麼可不可以試舉例說明知道好像出卷那樣你講清楚才行什麼叫批評除了他之外大班有一件事你都可以評一評這個也挺好笑有幾個人提出特首選舉候選人的方案就是這樣的包括什麼呢包括這個 譚慧珠也說過包括陳宏也說過包括你老友羅志剛也說過大家不約而同都是說這個方案就是說用公民提名的方式去提候選人沒有違反基本法的沒有那你就儲10萬8萬個簽名那就會成為了這個特首的參選人或者叫報名人 然后你这个名字递上去选举委员会那里，被不被你选啊？另外一回事。千二人也好，千六人，千八人也好，再经过有广泛参与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民主的程序，将这些有公民提名的人决定一人一票，他能不能够正式成为候选人，没问题的，没有违反基本法。 我理得你有没有违反基本法，我想知道普世价值，这个提议就是一个竹虫的提议，实出事的，你想一想，大家都是在街上签名，找身份证号码，一个拿到8万，一个拿到12万，一个拿到15万，三个人，拿15万的那个叫余若薇，拿到8万的那个叫林郑， 拿了10萬的就不知道，可能幫黨出聲的周庸，周庸當他可以，你這麼看得起他，他現在谷不起，Facebook,你看到他谷不起，如果上到他這個提名委員會，經過一人一票，將這個余若薇篩走了，會不會暴動啊，香港？一定會，所以你是不是捉蟲呢？ 你老友羅志剛也是另一個傻傻的，就算了，即是捉蟲，他甘心成為民主建制派或者建制民主派，即是變成他說話就受到他屁股指揮，陳宏毅又說贊成，陳宏毅就不用說他，譚慧珠又說贊成，他們一早都屁股歸位了，不過羅志剛去搶椅子坐而已。 即是搶回張椅子，但羅志剛的IQ是很高的，IQ高有鬼用嗎？證明你IQ高是沒有差用的，IQ高的人想事用屁股想事有什麼用，你用腦子想事就IQ而已。我就想想這個方案，搞香港暴動成功機會很大，如果有提名了之後，拿了民眾簽名身份證號碼核實之後上去， 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千多人出來篩走了一個最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說他不合資格，那就死硬。總之一件事，如果不是任何人，只要符合特首的選舉條例，符合候選人的資格，而不能夠報名參選的話， 又要經過篩選的話就不是真正的普選，你就叫做有篩選的普選，不要緊的，是普選，因為最終你一人一票，有限制的普選，有篩選的普選，有這個檢視提名資格的普選，那就行了，我接受過你這樣說，你就不要欺世道明，名不符實，變成A4，你明白嗎？這個A4就不 點收貨而已，你不可以走去中環，走去名廣東道，名牌店門口賣假手袋，但是老弱有的，你不要說什麼，柳若走去九一一，說柳若，這樣香港好一點，香港不敢做，所以你說美國經常笑，就說你這個大陸不尊重知識產權，大哥你走去紐約突然間看看，什麼樣子賣假東西，但是那些人是什麼人，雖然大陸做的，中有就要說一下一件事，講到選舉一定要講一下什麼叫民主，什麼叫選舉，我真的不明白什麼叫民主派，二十二個西貢區區議員聯名要譴責這個叫方國生，他做錯了什麼呢？他做錯很多事情，這個事實，但問題是一個民選的制度，你是向那個選民負責的嘛，你當然是黨同伐異，你不能抵得他，因為在這個將軍澳 堆填區的行動裡面都站到最前，他拿到民心，上了位，你現在動他最好笑，你民主派人麻煩你照鏡子，第一你有沒有資格叫民主派，第二件事其中一條罪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非法籌款，你民主黨沒有非法籌款，如果說非法突然間這樣就叫非法， 很多人都非法籌款，民主派 我們都是，我都籌過， 七一的時候，六四， 你懂得華人， 就像上帝那樣耶穌那樣說你扔食之前看看自己有沒有罪身有沒有屎我不是幫方國山我也認為方國山真是挺奇怪的那別人出位嘛那不要緊那他出位你沒辦法那事情是什麼呢我們又講給我們聽眾聽 9月6日 就見區議員就講到明不知是黃錦昇提出還是吳士福提出吳士福的主席就說要閉門會議有些民主派議員都不相信了說不行不可以閉門講這個將軍澳堆填區是不是都需要讓民眾知道你怎麼談呢最後都在這個壓力底下也好被遊說同意說服也好 一番擾攘之後會議在3時10分正式開始會議中的部分方國山由一度鼓動示威者要求開門等然後聲明的結論理性交流是論政之本是市民的期望邀約官員議員會面目的是營造理性的意義時環境好讓持不同意見的民意代表在理性的環境下表達訴求奈何可以讓官員陳情陳述理據使雙方不受干擾你講民主派 我就最生氣就是這件事我罵了他了我罵了他都發過威你民主派就要透明開放讓民眾知道官員在裡面說什麼方國山做了什麼錯呢第一閉門會議不對第二方國山作為一個議員他是有選票的他是代表了選民的你不讓他入去開會最大惡極如果他要倒亂他不讓方國山他不讓他問過了不讓因為他帶人進去是啊那你第一 你就說方議員我第一應該要open meeting的人就不用進去了我同情那些人要進去開會的人就是因為他就是堅持反對黑箱作業閉門會議好了那你不准一個有民選基礎的議員進去開會就最大惡勁好了那你說因為他要帶人進去所以我就要告訴你所以我不讓你我當你說是對的然後之後方國山要求職員遞紙仔給主席 我現在交給你我自己進來開會都不讓他進所以那天我就秉到這個范國威我要去道歉他道歉了算了我之心紮之前他道歉了當眾但今天發這個聲明他有聯署這個聲明喂你都說議員 你第一個ABC選民 選舉民主ABC議員是向選民交代的還有你區議會我想問區議會有沒有議事規則 好像立法會那樣可以通過三分之二議員表決可以罷免一個議員區議會沒有的那你現在聯署動他就數十大罪狀大哥你就不抵得他這叫做黨同佛義今早他就打電話去商台跟范國威對質的我們不要再找范國威了兩個都不要讓他出風頭兩個都是爭重的找聯署那些 現在找到民主黨民主黨有民主派的大佬接著還有林明賢我都跟他很熟的應該是那個林明賢我不知道是啊我跟他九龍灣林屋區那時候經常見到你的是啊很久還跟他九龍灣林屋區那時候你去林屋區那即是三十年前的很多年沒見過他幾年呢我以為你退休了二十年前沒有沒過做的時候做區議員而已九十年代我做區議員是啊現在就是降級做區議員我都替你不替又做不到立法會議員 民主倒退兼夾民主黨不給二線那些像你這樣上位只有金乃威做一屆又沒得做了喂那麥麗麗為什麼你會這麼失策我跟你這麼熟不怕說你又跟叔叔這麼多年你都不多不少都學一些東西你怎麼可以聯署 譴責這個方國山雖然是黑人爭但向選民負責我想其實是這樣的他其實第一當時那個會其實根本就不是正規地一個區議會的會議是當時之前的一些什麼活動主席我們那個主席叫吳士福我認識他那個叫港者殺手好像曾經叫過人際主席來的 是那個高高地的高高肥肥的是不是高高地高大的那個我認識他叫港姐殺手他說我們找局長來我們談談說說堆填區好不好當時我們說好的其實5月6日那個會就不算是區議會的正式會議是沒有任何會議通知也不會有會議記錄什麼都沒有的沒有議程什麼都沒有的那天根本就不是一個正規的會議本來 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所以主席就建議沒辦法他們商討過這個要閉門會議就不是一個正規會議就不同平時這樣讓公眾人士可以參與列席或者旁聽那你贊不贊成當時我們不贊成我們在會前包括在5月6日的會前甚至 早幾天5月6日我們據你力爭曾經有要求我們有講過的在一次常規我們的會議裡面講過要求將5月6日那次的會議開放讓公眾人士可以列席或者市民可以參加現在不是說5月6日9月6日我們有講過9月6日無奈不成功9月6日那次不成功但你們繼續進去開會 當時他說這個是私底下主席約回來的一個會面的機會就不算是一個區議會的正規的會議林永賢我跟你沒有大班跟你那麼熟我就問得比較白一點不過我真的不是那麼白大班有包袱看到他好像不想出聲我給你出來你講完我動他你給我問了先我講完我動他就是這樣 你又說第一就不同意那個會閉門據你力爭失敗了最後都閉門你又入了一個閉門會議那裡你有個同事叫方國山就不同意自始至終都不同意閉門於是大班人來要求開門我就覺得他沒有做錯什麼只不過是他沒有妥協而已 我覺得你作為民主派的議員就應該同情你不同意也好你應該同情方國山這個做法如果有人寫一封聲明要譴責他的話會又開了門就閉了你們作為民主派都不應該聯署不應該落井下石你同不同意呢因為他的原則是對的他數據有很多條罪名要不要選擇入面 就不是單單這件事很多罪名非法籌款林永賢這個聲明只是說一件事沒有說非法籌款的這個聲明你們簽這個你說有其他東西你說有其他逐樣跟他談我們逐樣砌你這個聲明只是說拍門大班人去拍門這件事我自己覺得你作為民主派 應該欣賞他這個勇氣才對你們沒有這個勇氣杯葛這個會議他有為什麼你要譴責他呢我想不通因為我們當時是想著既然局長下來如果局長下來我們當時也一直說我們會在門口一直有請願當然在做請願活動第二我們也堅持說如果他願意下來講一些源頭減費 中途回收等等的方案我們願意聽不過就不要游說我們接納這個我不是說這件事我說為什麼你們要簽個聲明去譴責方國山方國山做錯什麼因為我們覺得如果我們跟方國山一樣這樣去 杯葛或者这样的会议这样我们就变了好像听不到或者不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去跟局长讲一些我们想讲的东西或者包括在源头减费整个环保方案因为我们早一个多星期前其实我们在地区都搞了一次高峰的会议我们用九个区议员其实我们地区现在泛民有九个区议员那么我们搞了一次高峰会局长都有派 歐榮子下來出席我們的高峰會其實一直有居民參與我們的會議歐榮賢原則性問題就沒得談的了閉門會議不要緊但閉門會議你說不是一個非正式的區議會會議我又同意這個事實但大家都知道你見完黃錦星 未見就要問我也說沒有了解你承不承認區議會都是很沒有了解的事實開不開都罷了他開完個會就只不過答應我們過幾個月之後會下來我們講交功課開不開都罷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但與會人士 全部都是區議員沒有外人如果你說有個外人叫洪志森就已經韓地說這個都不是給區議員的會這是一個私人聚會你如果全部是區議員你承不承認方國山他是區議員呢承認啦不可以不容許他進去你說他不守規矩要帶居民進去那天我們也有跟他對質在一個小時之後他遞了紙仔給主席 居民願意放棄跟進去一個人進去你們又不肯開門給他所以他就罵范國威他說他是聰明你知道方國山當然是聰明否則就不會搞到你們那些人咬牙切齒他就說如果主席不讓你范國威進去我都會開門給你他只有口說的我相信我們不要理他是甚麼總之是一個區議會的議員我們要保障一件事 他的權利還有另一件事是向選民負責的我們不要說那件事那件事其實法國威道歉了但有一個問題出現了現在我們要聽新聞這個問題很大新聞之後再聽好待會再聽今次就要直接來警察管即是報了案先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 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好了回來風波裡的自由風點11分差不多我們本來應該接林永賢的但有個稀客這個一線教授我們當然要尊重這個何樂新教授何教授何教授你我鄭兼漢說很久沒見你了 今天很多20年不見的人又找回來別來無恙你是榮星一線教授恭喜你不敢當雷鼎明說你一線教授找你來做招牌的很厲害的你不知道你被人放在桌子上請教一下你我真的有些不是很相信出自你口最好問一下你你是不是昨天 在論壇上說過如果要選特首就不能罵得北京亦都不可以批評北京的政策是不是這樣說我是有這樣說過的為什麼呢主要是現在大家都希望門檻低亦都希望不要有篩選因為篩選基本上就是看個人的 以前做過什麼某個人我不喜歡的話那我就篩他出來 我不想這樣，我希望任何人任何背景都可以競選特首，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他主要的任務都是治港，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確實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之下，然後才有所謂特別行政區這回事。 所以你作為一個特首的話，你是有一個職能在這裏，有一個官職的職能在這裏，等於你現在港澳辦，又或者是中聯辦，他有一個職能的話，如果他是批評香港的一些事務，我們都會覺得他是干預。所以因為 如果你是一個個人私人身份，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譬如我自己，我對於國內司法未獨立，未有新聞自由，這些我都經常出聲。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私人身份完全沒有問題。但如果他是作為一個特首，他是 因為他是有一個所謂一國兩制大家不干涉大家的制度，這個承諾，你就算不說出來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所以為了爭取這個低門檻，不要有任何篩選，我希望不要篩選，不要有一些人士或者用他自己主觀的成見就將一些人踢走了。 我是候選人，我是任何選先。如果我意思是報名前就不算，報名之後你就不要批評北京。即是報名後就不方便批評北京，也不是的。你必須選到，最好如果暗春鄭經翰報名又沒有篩選，多謝幫我爭取，我在競選的時候不斷批評北京， 你要北京放心，北京不知道選民的動向。要騙人，我多謝你，意思就是如果我要去選，我今早可以罵北京，還可以批評北京。到了2017年，當梁振英沒下台，做到2017年，通常選舉在3月的時候選，5月的時候選，早些的，5月左右，提名是3月，我3月去報名，由3月報名那天開始，我就不要再罵北京了，對不對？如果你罵 如果你罵北京，就取消你的資格。我想問你，你真的教我騙人？我做了特首之後去罵北京那怎麼辦？ 行不行？ 我做了特首之後拿了北京那怎麼辦？ 行不行？ 在主席那裡的首相。同樣， 都可以取消的。 候選人也可以取消。 選了之後都可以。 選了之後都可以。 都可以取消。 你有一個這樣的職銜，教授，我也同意你，其實我同意，讓我做特首就行了，教授，所以有機會你打來真的好，你澄清了，報了名字後乖乖地不要罵北京。 大班可以選，入民可以選，但選了之後就不要罵了，參選之後就不要罵，候選人就不要罵，當選都不要罵，退了之後就不要罵，退了之後就行，下一個人就是前特首，天天罵北京前特首很嚴重，你說你罵北京或批評內地的制度，我想鄧的法官很難做，由法庭判，譬如好像這樣說， 我要聲明一句，因為這些都是一些法律上的事情，當然在法律條文上要寫得非常清楚。譬如我舉個例子，我為了香港人很心急，很心急，覺得香港人上去大陸吃那些東西，有毒食物、地溝油，我覺得與心不忍。 這不關制度事，這不關制度事，關什麼不關制度事，不是不是不是，這樣說，阿森哥說得不清楚，我這樣說，我特首候選人三號鄭經翰，有個香港人上去大陸吃了黑心食物，死鬼了，或者入了醫院，我作為候選人，我就出聲了，當然，有個香港人上去，我還沒說完，我就批評一件事，為什麼我們偉大祖國， 一個經濟大體系，連食物都管不好，這幫共產黨管大陸真的管得不太好，死不死？你食物都搞不定，後面那句死，我不是共產黨，我們中國的政府怎麼做事，連食物衛生都保障不了，又不跟WHO做事，死不死？ 用你的說法，但不要說法律，你提出的，現在有個概念，三號候選人鄭經翰就這樣說，連食物都管不好，怎麼管14億人啊，所以不如選我吧，我就一定搞好香港的食物安全，那怎麼辦呢？其實這些你看看你怎麼說，我只說一說，不用看，我講了給你聽，你是不是要我重複一次？ 我再重複一次，你聽不清楚嘛，我是三號候選人鄭經翰，你做主持，要搞清楚，我經常都說一件事，我們對事不對人，我是希望對事不對人，不是，我只是提了例子出來，我同意你的，不是，你完全可以提出那件事，說 這件事是要政府管得不好，政府管得不好的確是，是制度出了問題，有什麼理由容許一些食物是黑心食物呢？監管得不好，是制度問題，我又給第二個例子，不要糾纏不清，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會有些事情出事，譬如你說在日本那裡，我舉個例子，在日本那裡， 一樣就出現有些食物，對，我知道你說什麼了，意思是全世界都有，天下烏鴉又嚇你過來做什麼，大班，你要做特首就乖乖地，我說美國，你說那件事是完全沒問題，叫他正視這個問題，都沒問題。 不過你說制度有問題，你說制度有問題，不是制度有問題，的確是制度有問題，譬如很簡單，如果真是制度出現問題，譬如這樣說，我們又這樣說，真是制度出現問題，那可不可以批評呢？真是，即是完全客觀事實，不得獨立，完全客觀事實的， 他司法是不獨立的嘛，那可不可以批評呢？ 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這件事我同意你的他找這些意識形態來說我講這些很簡單民生的東西不要講這些東西我就說只是食物都管不好又出現奶粉問題例如當2017年又出現今次不是大頭四罪天安政策一錯再錯連監管這些奶粉都監管不了這個衛生局我們偉大祖國衛生部在食物安全的政策上是出錯的行不行又行我不是大人寫得很清楚我批評制度制度和政策的執行順是有分別的 可以批評制度,現在我們又演了,我們辯論就最後,毛主席就說辯論,制度可以批評,執行不可以批評,我要聽清楚,因為我真的要選的,我問清楚你先。是,你。 你不要欺負我了你一線教授學者怎麼欺負你我跟你假假一點雖然不是很熟悉都認識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所關注的人不如教授我問你什麼是不講得的讓教授講一下就好了你不要欺負人自心你真是壞 我罵他你這麼說什麼是批評喂你共產黨真的不行那就不行那就不行了北京衛生局不行哪樣應該做好一點那就OK了我總之不要罵共產黨我想問你教授你浪費時間你可以罵共產黨做的一些事但不要罵共產黨不要罵共產黨不是人但共產黨不是人共產黨是黨來的 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罵人就行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書少，教授。這麼像周庸的說法，周庸和他的老友。喂，我想問一下，讓他有親切感。不好意思，想問一下，你有沒有聽過鄧小平，即是這個一國兩制的設計師，總設計師。 當年曾經說過，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馬照跑、武照跳，共產黨是罵不到的，可以罵的，所以沒問題的。回歸，你人不要怕共產黨，你現在就是推翻了鄧小平說的話。他說鄧共產黨可以罵的，我現在台路總統的實招牌出來。我說，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可以罵。 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罵，譬如你剛才說又說不罵，現在又罵貪污也行，即是共產黨員貪污，共產黨縱容黨員貪污，黨不會縱容的，黨自己是沒有執行能力的，有黨有紀律的，你不知道黨有紀律的，紀律是一些，可以雙規的，可以，人做得不好。 不是雙規就不是人，雙規的對象就是人，即是罵人，總之不要罵黨了，總之我知道了，但鄧小平那句話未修訂，共產黨不怕罵的，共產黨好像罵不到的，他真是這樣說的，你讀你是教授，你當然知道，你一定記得的，這句話我這，你知道我又開始老懵懂了，我自己都是有些知覺失調的， 總言之，不如說吧，不如說吧，我怎麼參選，不如教我吧，你 我只是希望香港人、國內同樣都是CY、國內所有人都做一個對事不對人的方式

你喂，其實你不如數下有幾多宗罪呢？你簽名嗰張嘢。 其實他總體來說我們知道最近當然是非法籌款那宗還有很多事在議會裏面都不依照我們的議事規則很多時令到我們的會議裏面非常之不暢順。第三呢就是就著很多時候我們一些活動 他們很多時候會騎劫一些區議會的活動即是涉食人區議會明明搞過千歲宴或者搞過什麼活動叫老節他們就會在那裡騎劫活動拉他們的直班橫額出來即是非法掛橫額這些還有第四宗罪有沒有四宗罪沒有三宗罪 我數了三樣東西你簽名我幫你看看我怕你說漏了不是那裡沒有寫那些只是說他衝擊那個會議而已現在我們主要剛才說是說他衝擊會議那天9月6日其實當然我都在會場我都在那裡其實區議會我未做過區議會議員不好意思 我們這些就跳班的做立法會議員想問你有沒有議事規則對於議員、區議員不守規矩有沒有議事規則其實是有的有的規則雖然是有的所以我們是看過那個議事規則才說都同意作一個譴責而事實上就是說譴責是需要怎樣啟動的機制 有沒有機制去立法會就要三分二通過議員要達到四分三的議員肯簽那個議案那現在你們這個當不當一個議案來的現在我們其實會召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這件事你們有多少個議員的西貢有 應該昨天是有20個總共有多少個總共有29個我們已經過了四分三了 是啊是啊是啊準備了即是炒他可以炒他即是只可以譴責的即是你依法辦事的準備提出這個動議的我就勸你我們愛之心責之切勸你不要搞明白真的勸你作為民主派議員不要搞這些事第一真的跟你上一課民主101因為華叔不在我幫他教你 因為你不是選他出來因為他是應該向選民負責的第二你講他有多宗罪呢我們民主派的議員亦都在立法會裡面經常搗亂會議常規非法籌款你有沒有試過我就未有試過問題就是說主席不用權力趕他出去人家都動議過要踢長毛 要褫奪他們的議員之間民主派又反對不可以雙重標準因為人家說律己就寬對人就嚴無謂被人口實第二點非法籌款當然你說沒有你有份的當年華叔又有你的恩師 你在維園籌款、七一籌款民主黨都經常做你還是民主黨員未退黨都是時候退的民主黨就做得方國山不做得我們不可以兩把尺至於那些騎劫那些 所以你整輩子真的不好意思做區議員你們的大佬上位都是靠打爭的我跟他們去開個會未開完我看見何俊仁有一次何俊仁、李永達、楊心趕快衝出去 大佬未開完會走去哪裡原來走下去開記招知道這些慣的了這些慣的了在何為的記者走會那裡所以我覺得真的不應該我覺得民主派真的要想清楚否則你侮辱了選民方國山怎樣不事不該都好 票債票償如果選民認為他不行下潛選他我們不可以黨同佛義的你明白嗎你明白的你說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的你明白 什麼不對，就等主席去 你不趕他出去吧，搗亂會議出去，他不趕得出去的，區議會主席趕不趕得出去的，區議會主席從來沒有運用過這一條，你要跟我們看看，看看吧，主席的執行家法，關你人什麼事，黨同佛義很不對的，知道嗎？ 多謝你啊，麻煩你啊，麻煩你啊，不是啊，你不抵得人呢，與其臨淵善如，不如退而結網，那你又去搞這個，我經常教你，我和你一起去啦，你有興趣，我和你堵塞這個堆填區，你去我去，你民主黨夠膽，我和你一起做，找 四架貨車。 拦腰拦住他，你沒有我出錢從你做，我直接追殺阻殺他，行動起來啦，口講就無憑，我們今天做過很多次行動的，十次的了已經，但你不夠，是方國山出位嘛，你不要不抵得人，方國山被我頂到去做的，你知不知道那天在我們還在堆填區的時候，一傳媒的時候，直接讓我學他去做這件事，我怎麼學學你啊。 做事啦，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 怎麼搞啊真是即是沒有最荒謬就只有更荒謬的東西出現了不過我也要聽聽方國山今天他真的挺離譜的為什麼呢他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就是找個助理打電話做媒人打開讀一個聲明動范國威被人斷到正了這樣就很醜的 我們現在好像海洋公園有個黎耀黎耀林是甚麼梯圖不要緊了黎先生海洋公園這麼嚴重的海龜死鬼了陰公那些人生勾勾交給你們什麼都被你玩死在海洋公園究竟發生甚麼事海洋公園這麼嚴重的人家在海鮮餐館一個爛鬼魚在水魚缸生龍活潑送到你們那裡鐵馬騮被你玩死那怎麼辦呢 首先，很多謝你這個機會客氣你這些不是的玩你的尤其是這個不知心很開心的玩就玩到你說吧你說我想解釋一下因為本身我們在9月5日在漁處收回海龜的時候我們初步都做了一個外表的檢查發覺其實它都沒有外傷都很穩定所以我們都在翌日 因為我們正常的操作的手術都會有些動物回來之後首先被安靜下來因為他在運輸途中應該都是因為受了壓我們正常做法第二天早上就交給我們獸醫做一個身體檢查當時發覺的時候都覺得他的外傷就是沒有的但發覺他就比較正常的海龜就輕了一些 再做X光和做一些超聲波的體檢還發覺他的頸部發現有個魚眼好所以我們都將魚眼拿出來抽了血做一些初步的身體化驗直至上次的餵他我們都放在他一個我們專有我們獨立的水池本身這個你們沒有說錯因為這個受保護的動物、瀕危的動物我們的團隊都不會掉以輕心 都是上次去餵食給他希望可以刺激到他吃肉因為他回來之後未肯開口 9月6日、9月7日 我們都盡量餵食給他但他都不吃東西我們嘗試餵多種東西給他試試甚至我們自己繁殖的水母都有嘗試餵他但他就沒什麼反應 直到星期日8號之後早，我們發覺再去想去檢查他的時候，早的時候就發覺他已經死了。我們當然覺得很奇怪，本身他都沒有之前的跡象的，首先立即做這個解剖的動作。初步發覺他的食道和腸胃受到感染，我們俗稱叫腸胃炎。所以我們都拿了這些與醫護處有溝通過， 就初步覺得他我們會再進一步拿他的細胞組織出去做化驗。漁護處都拿了一個組織，會看那時死了沒有？那時死了，即是你說做了8號已經死了。死了，即是你說做了8號已經死了。在8號的時候就解剖的時候，發覺他的食道消化系統有炎症，受到感染。是不是有些什麼膠袋？這件事裡面 有些被消化到的物質在那裡，我們懷疑都是一些膠袋。但那些不是致死的原因來的，膠袋那些。應該暫時我們不敢武斷，當然因為有機會可能是因為海龜都喜歡吃水母，膠袋在那裡飄下飄下，可能會被當水母這樣吃。對，所以在這裡我都藉著機會呼籲一下，希望 一般大家市民都去除了環保之外，不要亂丟東西下海。海是屬於大家的，你知道你不丟大陸人都丟。喂，黎先生，不過我想問你，管長，很簡單的，其實我問你一件事，我絕對有信心和相信海洋公園不會草簡隻瀕臨絕海龜的一命，這個我可以投信任的一票。 但你們錯了一件事，9月5日那天歸回來，又找到魚鈎，他又不吃東西，又發現他輕了。如果你第一時間公佈，今時今日就沒有引起那麼大的批評。 不是說死了兩天才說，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事件不是海龜我不是專家如果你想想看回頭現在永遠都是說是西的馬後炮也好什麼都好你當你請我做顧問我幫你做個死人調查第一如果九月五號拿日海龜回來人家就生龍活虎的報紙又登了頭版又說市民去圍觀抱他出來又玩又笑什麼都齊了有笑很活潑 你拿回去發現不對勁他又不吃東西體重又輕你想想假設管長你第一時間向外公佈不停每天更新上去Facebook也好打電話來電台好我們D100永遠為你開放放在網上YouTube也行就說這隻龜健康有問題譬如每天這樣報到他死了之後大家知道你盡了力有不妥了 接著你出來呼籲叫人愛護海洋愛護這些瀕臨絕種動物是不是更加有公信力呢對我想在這個情況上因為初頭從他觀察海龜的時候直至他死為止其實都除了覺得他輕了比正常體重輕之外其實他的 我們其實有些正常的措施會做的好了我又不跟你說這件事了第二課上完了第二課為什麼死了之後不立即公佈是不是要找個特意要找到海洋專家那個人走出來暗春就說這隻龜本來應該幾重的現在輕了就幫你們背書是不是你用了兩天時間去找不到人跟你背書呢 那個海龜本身都是因為漁護處將它交給我們暫養 即是先告訴漁護處

買不到的他其他海洋公司又有錢就買到了大哥全球這個貧危的動物怎會被他找回來，以為買到的，為了兩天買不到就唯有公佈了真的，被人一個感覺是很曖昧，我想解釋多一點，你還有解釋，不要說了，我想放你走也不行，說了很多年了，其實我們一向這十幾年都有跟漁護署合作去拯救一些 割錢的或者日受傷的海龜差不多有接近30多隻，在幾隊裏面我們有一成左右兩三者本身有問題或者是受傷就會做人道毀滅，其實我們都不會掉以輕心的，我們在有專業的獸醫團隊和我們有專業的自然人士，不用說了，所以說順一你過，不過你只是說了又犯了又公關大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不知錯了？你知不知錯了在哪裡？你剛剛說的那段話有問題，你知不知錯在哪裡？我看看他立刻考你，看看你有沒有學到東西。是。千萬不要說我過去救了30多隻龜，只死了3隻，只死了少了，好不好說的，好不好？你說我們盡力了。我想這裡是想說我們都有些經驗在這方面。行了，我待會寄張單給主席了，OK？ 多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 去置養或者去選購這些動物，這樣可以，今次就延遲了向外公開誠報公告，我們感到歉意，對此表示極度遺憾，你將單過去，行不行？行不行？那說行不行？大班的意見我們，你說一次，我說沒鬼用的，我不是在海洋公園做的，大哥，我經常20年沒去過海洋公園，那次跟你主席去過一次，我不去的，解釋規則不是我們海洋公園，是那次跟你主席去過一次，我不去的，解釋規則不是我們海洋公園，所以我們都要跟漁護署大家溝通了，希望可以有一個，溝通了才可以道歉啊？ 不是的，你都說表示遺憾，即是鬼死了遺憾就不要理誰，如果明天有人在街車死，找他的兒子問他才說遺憾，我就是車身的人，行不行？在你手上，任何生靈塗炭死人都是遺憾，對嗎？對，沒錯，問管長，對嗎？是吧？你說一句遺憾行不行，大哥，給面子吧，求一下你吧。 多謝你鼓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怕你又說錯話，快點幫忙，不要搞啊，你說一堆我，你說一堆我真的太老，你今天很開心啊，大班，大哥，你說遺憾兩個字這麼難，很難的，我們不記得廖漢波嗎？廖漢波就是這樣，你不笑啊，最後就出事了，死了是龜，是啊，沒笑啊，你笑啊，告訴你做笑，你笑，喂，又笑，很難的，原來真的說這兩個字，遺憾而已，一隻瀕危的動物。 你作為海洋公園水族部高級館長，你對動物應該有感情，這些叫做一入後門就心似海，原來第一課做公務員要教的就不要說遺憾，他不是公務員來的，大哥，即是公職啦，都算公職，你使工堂，唉，真是可憐，今天蘋果，這個頭條 就用龜龜做頭條，但問題是海洋公園一定不會害死他，因為他都想想威，但問題我真的很不明白，為何進去鐵馬騮都被你玩死，唉，真是想起都是，你太多疑點了，你搞那麼久才公佈，這個才是最大疑點了。 我們還有幾分鐘就到這個七點鐘，這件事你也想說的是吧？貪污門稅，即是貪污，我都是叫做貪污述職的，你叫做續職，今天就述職，述職就是去跟老闆說他的公司叫做述職，你讀錯字你就要改了，說一下陳茂波。 今天就一周刊就一號頭條，就是陳茂波說我看完這篇文章都頗難消化，因為那些公司的結構是非常複雜的，就總的來說就是這樣，就說他一間休眠了的公司，即是海外公司，但是在休眠期間就做了很多的買賣、生意、股東的轉換，涉嫌 現在未證實可能會是門稅多達200萬，這就是一周刊的報導，這個偵查的報導其實都相當困難，因為他的公司都是英屬處理到的公司，你要去抄那些公司的股東結構和他做生意的每一宗的內容是難得登天的，因為那邊的公司法規定是不可以透露的，所以這篇文 報道都是說有一些很有心的會計師，因為不值陳茂波的所謂，於是就很努力去做事。其中一個就叫做譚香敏，我們不在節目7點鐘新聞之後，我們有兩個人要找的，一個是林老師，今天就落口供，看看落口供的結果是怎樣。第二就是譚香敏，等下這個民主女神 這個不會轉彎的女士有什麼證據這麼大膽去廉政專員公署舉報人家門稅最重要是拿出證據來這個很重要這個謀理有什麼回應這個謀理沒有回應<是> 他回到來寫文章之外他還沒露過面很簡單我告訴你現在這個梁振英政府做了一件事是很厲害的你說什麼他無所謂任你罵他任你罵的無所謂叫做唾面自乾你罵得多慢慣了之後大家就不以為然了現在你有沒有還記不記得這個梁振英 阿爾權謀私、僭建、陳茂波這樣那樣大家忘記了所以這個政府很簡單的就告訴你這個政府不怕罵而且罵不到的堆在屎在身上那不臭了今次就要直接來警察管制報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 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會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林慧思老師今天就落口供 上次他報案的時候,我們昨天說過,報完案就說沒有落口供 所以被秃鹰捉住他這件事,其實他落了兩次口供了,今次是第三次 今次最嚴重的一次,收到一個刀片信 他要求警方給他人身保護 結果如何呢? 林老師在電話上,林老師你好 你好啊志森你好剛才一開始我們三點三進房間跟他們談他就直接說我曾經要求人身保護他就要跟我做一份問卷那份問卷差不多將我所有的家底要起來他才可以提供一個很緊密的人身保護 包括我、我自己的家人、我們的財政收入 我們的銀行資料都要呈上去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要求人身保護 但他在他們的看法,如果要一個最高度的人身保護申請 程序就是要這樣問你很多個人資料看看你哪裡有風險譬如說你去銀行你要銀行你會走過去的時候需不需要保護又或者甚至乎要不要申請家屋給你住直接要因為要評估情況嚴不嚴重就一定要壽命 你要求是怎樣的人身保護呢林老師其實我要求的時候跟你之前說的差不多我就跟他說其實我只是想要求我將來復課上學下車到回學校門口那段路希望有差人陪下我我就沒有想過要我交那麼多私人資料你有沒有從來沒有說要保護你爸爸你老公那些沒有的沒有這件事的沒有的他們這麼熱情的 是啊我就是覺得我跟鄭家富當時就覺得很愕然因為以前都沒聽過要起底起到這樣才去保護你所以我就是為什麼要跟吳志森你問一下你上次的經驗是不是真的要這樣拆家拆家底底我上次的經驗就是這樣的我也是收到恐嚇信去報警 報完警又拿了很多個小時的口供之後很高級的督察走過來跟我說問了我三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否受到威脅，第三個問題就是你想不想我們找人保護你，三個問題我都說yes。第二天我上班和上班，主要是上班，因為上班夜，上班就不用了，主要是上班，上班就有人陪我搭公共交通工具。 就是這樣,於是只不過是三天,然後我就說不用了,因為我覺得你們有煩,我們有煩,我認為我assess過沒問題了,不用了,所以我要求那種人身保護,就是在這三個問題問完之後,他就馬上執行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你就有這樣,好像很嚴重,他說他說壽命就一定要問到,他說他都知道,你覺得是人生 保護之餘,但你都要明白,其實可能你都會未必適應,意思。那你就說,我要最簡單的那種,你不用你我罷了,我老公,你不用你我家人,我就行了。你有沒有說過這件事?他開始就說,難問題,我就一定會問,但你可以選擇不回答。如果不回答,你就可能assess到我們未必。你不回答就糟糕了,通英,立即出來說,我們今天跟老公的實問9月應。是啊,是啊,是啊。那你現在是為難你而已,是不是?還沒有這麼嚴重。還沒正式拒絕你,意思就是要拿多些資料才決定是否 接受看看我自己要求那件事,會不會真的需要去拿那麼多資料。我又不是很明白,一個市民收到一個恐嚇,接二連三,最後就貼一塊刀片在封信裡,你個人也覺得在這件事上人身受到威脅,為什麼警方都要搞這麼久,他想怎樣呢?不提供這件事呢? 我們大家都其實我和家父都立即意會到,我們有個擔心,我都很直接跟警察說,我說,坦白說,因為這次件事件不多,不少都是我得罪你們,然後引起的,現在你要我給那麼多資料,當然啦,你們當然說你們是專業,你們會保密,但實際上我發生了這件事之後,你們很多警察都不知道收到很多奇怪的WhatsApp 叫人去警察賽街支援,甚至乎我表姐夫都收到WhatsApp,叫警察賽街要應工會呼籲。即是你表姐夫是紀律部隊的?是啊,她是警察來的。所以我說,我給那麼多資料,我很老實說,我擔心你們會怎樣?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兵插不分,會不會第二個,會不會直接又再動你,怎麼知道?其實你現在是不是還在副寫字樓上?是啊,我想問問你,他有沒有回答你上次你報案,有一個其中有一個恐嚇是有名有姓的,他找了那個人問話嗎?是不是姓寇?是啊,他回答了我,他說還要在查。 即是還未找他去查調查,他說要錄三份好工一次過,因為其實我學校今天有收到幾封信,那幾封信其中一封信有些硬物,學校就有些害怕,於是現在就等著證物拿過來律師樓這裡。 再拆開看看有沒有恐嚇的事,即是還有排錄口供的,他今天不用去做證婚嗎?那麼好人,他陪你,他還在,我不知道,你要陪他嫂子嗎?他今天不用陪他嫂子,我不知道,可能他有,你要多謝他,很難得,他以我,叫他做體工都不肯,你做什麼?你現在都公開有說這些話,真的,大班你不肯,你公司不肯,我等林老師,林老師,我開 買,第一多謝,第二最好讓他放鬆一下,鬆弛一下,不用怕,很多人支持你,連這個王丹都支持你,我知道,你去吃東西吧,這個是心戰,我強調這是心戰,心理戰,他讓你怕,好嗎? 那你就真的不用太擔心處之泰然還有一個說真話好啦多謝你我們下次再聯絡我覺得那邊那些信去做什麼他想怎樣他想逼到別人怎樣有些人是copycat的第二樣東西也可能不放過去 就想直到被學校夾職為止或者去支難而退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們要撐住這位老師要去幾大幾大頂硬上好嗎好當然好找譚香文譚香文就說說這宗貪污事件 這些公司結構的事情你就熟悉了你問我吧 他說現在方國山的造假的電話播了沒有播的現在播了方國山造假的電話那五分立即找個助理打電話商台都算過癮就是今早了你就斷正就訪問他然後他找個助理打電話上去然後被人認出那個就是他助理范局說這個是你助理來的聽聽怎麼說 早晨,主持,早晨,兩位議員,我是住在坑口的陳先生 我知道方國山和范國威一直都有犯罪前最近他就有絕食我知道范議員也有斷食 但是其實我這次真的很失望 因為我會覺得范國威你在立法會有鏡頭,就講法治、民主、港人優先 但是在區議會,沒有鏡頭、沒有傳媒曝光,就其實更差過民建聯 獨裁不守議事規則、坐著扶強這些事情其實是很像民建聯那麼壞才做的但是其實你這次不單止沒有阻止反而還做幫兇其實你和他們有什麼心中要其實港人核心價值之一議會公平、公正、公義、公開其實不讓議員開會就是不公義閉門會議是不公開的了 其實我們將那裡居民大家都很希望可以終極關閉居前區捍衛健康和我們下一代幸福但其實我看到你在大搞一些政治的鬥爭我很想問為什麼你不可以跟別人一起合作反對前衛居民一起努力從政者應該是要這樣的嘛 多謝這位方先生議員的助理打電話上來不好意思我認得當然不過我回應就是這種我講得坦白一點查行捉客的一種論述是陶偉其他人是不對的為什麼整個區議會跨黨派對方圓你的議政的技巧或者操守是有這麼大意見就是你過去經常用剛剛剛才你這位助理打電話上來明明是你自己做得不對接著就把矛頭指向人民政事務專員認為你有違規你就說回民政事務專員政治打壓你提一些議案是其他議員曾經重複提過你自己再重複提其他議員沒有必然是跟你採取同一個表達意見的方法或者字眼你就說人家更改了立場這些我認為香港的從政者這是公眾利益應該是有一些專業的水平是要守不好意思方議員我想說如果剛才陳先生真的有方國山的助理 范國威可以幫忙真的可以有更多的資料出來我覺得很值得公開給公眾看如果是這樣方國山的做法真的相當不光明磊落斷正這個都是公道方國山很出位無所不用其極去到盡但問題是 一樣說一樣我都不喜歡但問題是他的權益作為一個議員我們一定要保障這是選民選了這個人出來我們要尊重民主的制度他的權益我們誓死要保衛你怎樣都好你踢爆他這些壞事也無所謂但就不可以譴責人甚至乎不讓開會想舉酒人甚至乎黨同佛義但這個由選民決定的大家知道他是這麼壞的 下次選不選他呢當然會選沒辦法一個民主制度是不是萬靈丹不是萬靈丹是一個最不好的制度不過沒有一個制度好過他就是這麼簡單 Goodbye 好了，南鄉民就是一線。 我們最近都找了一間就是國萬，他有擁有這個土地在新界東濱，又收人家60元租啦，分佈那間公司就東棉，其後我們大家都看到電視，他就收租金，當時就說收好少，半年60元，60元很少，年才100元，10年才1200元，20年才2400元。 但是你當你申報公司東棉，如果他有任何生意的往來，你是有責任再向公司註冊處申報這間公司不東棉了，再次做生意。在法例上，他是在一個律師行簽了這間公司東棉向公司註冊處。 在表格裏面他是很清楚寫出他有責任告訴公司註冊處，一定要啦，因為你本來東棉了就不應該有任何收入、任何業務。如果不說的話就應該刑事罪行。我想問你是怎樣計算到欠200萬稅，滿200萬稅出來？我們不知道他本身， 因為有一間公司叫Good Song，就是東棉了之後 擁有三間公司做他們的Corporate Director， Corporate Director就是公司的董事，但這三間公司仍然在做生意，以一間東棉的公司去做一個董事，如果公司是活躍的，其實 在technical point來說，他本身的東棉公司是在做一個服務，這個服務就是服務作為一個公司的董事，即是已經不是東棉了，即是起床了，在動那條蛇，又在做生意了。問題就是你剛才說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在裏面 東棉的時候，他做這三間公司的董事有沒有收蒲金？ 公司的董事，是否他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想透露出給公司？這個不用想了，一定是的，搞那麼多公司來做什麼，還全部都是英屬處女島註冊，你發覺他用親戚朋友報表，十幾間還有一件事，他這麼多東棉公司，他在裏面做了一些活動，而是不需要向公司註冊處申報每年的表，報表和向稅局申報的。總之他就是擺了一條蛇下去，那些酒就跳回來，咬自己 咬出你自己了，現在就很簡單了，是吧？那你報案了，去了這個埃及，是吧？不是埃及，是吧？不是埃及，這個不是埃及，然後你這件事。稅務局。是的，去了，應該是公司註冊處和警察的商業調查科，他們是跟進緊。 講完了，其實真的很簡單，一周可以怎麼說，買樓賺了很多錢，不知道五千多萬，說什麼可能的，是一個推算來的，他8年的時候接受名報的訪問，分享買賣港運大廈，雖然單位的投資經驗，02年趁樓市低的時候買了做辦公室，04年就買了商量單位，07年再出售，恰巧這些東棉公司 得潤發展04年1700萬買入1至4室時間上同陳茂波所說的商量單位極為吻合，賺了6000萬，5000萬，10億%，16%，5000萬就10%，500萬，6中30%，不止，不止200萬，要納稅，賺5000萬，他不是賺5000萬，可能賣了5000萬，扣了一半的，賺3000萬，他就說賺3000萬，他就是這樣，他又是照例，他又不說了，他當然現在在做手腳，現在的問題就是你的海外公司 透明度等於零，即是黑蒙蒙的裏面，你又不知道，你又找不到材料，又看不到陳Section是怎樣，你怎麼指證他？我就問你了，警察商業犯罪調查科可不可以要求英屬處理到，將這些資料透過國際刑警公佈？現在英屬處理到的公司資料都很透明的了。哪裡透明啊？查到的。 你說是找鬼頭仔去查？不是，都查到的，拿到資料的。警察可不可以拿先？我不知道，因為洗黑錢，很嚴重。防美國佬九一恐怖活動，令到BVI公司都很透明。我們都先申報，我和何國輝拿著D100都用英國 都是BVI的，都是英屬處理到的，我們預備走佬的，即是說清楚，明天不要說我們，你和何國輝搞什麼鬼，這麼多BVI公司，你又這個拿這個，再拿這個，才去到D100，是有原因的，是沒有隱瞞的，最終的利益都是去到我和何國輝那裡的，講清楚，但我會將這件事寫一份，畫個表出來，畫個表出來給我們看看，放在Facebook，大家都明白，預備走佬的，是這麼多 我們要聽新聞，我沒有新聞，7:30，民航處處長鍥而不捨，死而不休，弄這個立法會拿了10億，就建了一個大白帳，原來裡面有跳舞室，又有沖涼房，又有很多大型電視機，總之就有這麼豪華，得這麼豪華，買的那些硬件軟件全部不適合，這個人真的我很難頂，這個叫羅敏勞 很難頂的，他令香港航空業停滯不前，是千古罪人，現在又說要建第三條跑道，你建第三條跑道幹什麼？你兩條跑道未用盡，這件事我是專家，你解釋兩條跑道當一條半跑道用，即是一條起一條落，以前啟德一條跑道 一起下去一起起機的嘛，全世界最危險的話，沒事啊，問題就是你兩條跑道就應該當起碼不當四條用，當三條用，兩條跑道未能用盡，你現在就說要起跑道，你搞得來起碼10年後的事，分分鐘用你2000億，你起好都沒用啦，因為為什麼現在這些做航空事業只爭朝夕的人 如果你現在不去爭取繼續保持這個航空樞紐的話你就被廣州搶了被鄰人地區人家建了多少條跑道了人家希弗勞英國最好了希斯勞機場兩條跑道每個小時差不多去到一百班機八十多班我們現在還在做幾班 你不要跟我說了建什麼跑道現在控制需要是什麼呢第一時間要解決就是建多一個第三個terminal 專業人士當然要我有時候鼓勵年輕人鼓勵年輕人入行你管教通也不夠人那你真的起床三條跑道因為這些很大氣功聽聽這傢伙這傢伙在那裡咦我什麼鬼東西並沒有任何時間我們的跑道容量是有顧問說可以做高過六十八的因為很多時候人們用不同時間所說的數字 就說來轉來轉去變成有少少混淆但是最後的一個顧問報告 用最新的國際民航組織的指引程序和提出要改善的項目之下那個最高的容量達到68這個就是最後的數字 他認你的他是說我的他認你的我是香港民航局羅崇文處長的最大批判者他認你的這句他直接說我我告訴你全部廢話為什麼我說給你我在出席的研討會說過很多次我都是嘉賓來的因為我是專家你現在逢年過節舊歷新年聖誕節 暑假復活節是每個小時在做百多班機的那為什麼有做到你說沒有人告訴你做多過五十八班機六十八班你現在做百多班隨時做到的現在為什麼我們爭取就是你要做schedule <就>再說起第三條跑道我可能都會支持作為一個業界的人我們當然是支持你發展航空事業大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你根本不夠人還有他的藉口很過癮他今天沒有說就是三斌因為我們的同事不認識他經常說空管那裡就是那個管制區空域管制區出現問題有山他不是說這件事 他不是啦就是大陸那邊因為他不講大陸又說有山又說你不要大班你不要經常說希斯勞機場不要說LAX羅杉機那些不要說我們四面環山做不到的一個小時是做這麼多班的也是一個空域問題跟大陸有協調的起了第三條跑道 一樣有這個問題你是啊你真是聰明的一樣有這些就叫common sense不需要專家因為在建第三條跑道上面剷了那些山空域管制是甚麼一回事呢就是大陸的軍方都不是那些其中一些是不會讓那個空域出來給民航用的大陸那些飛機下下要停的你知道嗎山啊他經常說山我經常爭論起完第三條跑道那山不見了是愚公移山一樣有的 白痴的他當你白痴他當然不是白痴不停說要建第三條跑道你建來幹什麼如果你不解決空管現在完全不夠人的他每年招得那十個八個為什麼沒有人肯做呢我告訴你訓練一個空管的ATC我們叫Air Traffic Control Officer 四年訓練才可以訓練到一個很嚴格的一個空管人員 但是你不是訓練了之後他馬上打世界波嘛哇馬上就被他看著電腦幾十架飛機即是要學師那樣上去的接著還要找人看著他真正正可以獨當一面打世界波十年真的要十年那你什麼時候才可以救人呢那我就提出說請外援全世界你可以請翻鬼佬也行請大陸的也行請大陸也行 當然只有高薪抹角,請最好的那些蟹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的,鄭耀棠是這樣說的,你明不明白問題就是說,你不肯請外援,請100個回來,多少錢?100萬一個。100個,100個,不需要100個,請30個都是3000萬,立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現在搞到人大肚都要OT,那麼可怕的嗎? 就要一眼關察壓力很大的做一份工作跟我告訴大家以前我的年代如果認證做這個ATC其實是交通警察航空管制塔要Form 6 Matric畢業數理數、Physics和理科要拿起碼credit公司可以申請眼力也要好視力也要好就入職 入職有很多訓練包括考飛機師牌訓練但可以申請做機師可以做那些衝上雲霄前途無可限量那些全部都亂搞男女關係做四年香港衝上雲霄畢業起碼40000人工做了十年八載起碼都700萬很棒專業人士 是年輕人應該去做但很大壓力你看著撞機英文要好現在通常一般因為我們的教育水平提高就要大學他都沒有要求大學現在沒有人肯做嗎但沒有人肯做辛苦壓力大還有一件事你第三條跑道都沒有用的你知不知道現在機場 如果要應付目前的交通或再發展,有6000個空缺 包括什麼? 這些啦,乘飛機沒有人 起碼1000個位 拿行李沒有人 拿行李都沒有人 我看到有很多非常多的外判那些有 執飛機沒有人 你知道好像打亂仗那樣,飛機裡面 你想想,你請不到人 除非你輸入外勞 你搞不定工會 你又是不用想的,起什麼都沒用的,你根本沒有人,我都不知道想什麼,你不解決這些所謂fundamental,基礎問題,你不要跟我說第三條跑道,我講了,做什麼民航系統,還有用了10億,那時候我反對的,那時候撥款,喂,起好這個大白象10億在民航大廈, 好像大陸那些部門欠錢去建,你買電腦回來沒有差用, 還有他不知道是否反共這個人很過癮以前的民航處長跟大陸談好了本來2008年大家有個協議開放空域給香港另外還有他買的那套電腦跟大陸的電腦是談不到的現在用互聯網談的你明白嗎這個人很嚴重影響了康尼港每一年不見幾百億入息一個D6的官位一D 就可以弄死你了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你說好就行不好就行為什麼呢他跟局長說很簡單的局長就是政務官民官來的我是專業官員安全第一你沒話說的馬上鎖局長不能躲他接著還有一件事民航沒有人出聲除了大班一個人他這個房屋局局長管民航防空交通巴士要趕海南現在要管 飛機又要管沒事就不要理他啦沒事就不要搞他爛你就不要弄撞到民航局局長他是權威我告訴你你不要聽大班說我說是有什麼意外你負責那個宿舍起了個屁講完了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有位聽眾蕭女士你好請講你好 學了很多東西真是連民航、飛機那些我們鬼知道什麼是不是就好像那個一級的講師一線教授一線教授現在一線他有沒有上天食旗 系唔系阿阿通话斋系上天罚旗啊嘛 ？OK， 上天就罚旗，好啦。 系上天罚旗，嗱我就有啦，上天罚旗就有啦。吓、啊，我罚住支旗。 你有咩？有咩？有咩旗啊？ 吓，梗系啦。嗱，共產黨咧就係、是、罵不到，咁啊而家咧梁振英咧又要做到佢哋嘅 一讲共产党就断咯， 即断嘅呢度好简单嘅。啊，呢度呢度我有软件噶， 就系咁样。 我正话即刻设计咗软件， 你又想选特首？ 咁所以边个闹共产党即刻 就断？ 诶，我仲好啲系何乐生话报咗名先，我冇啊，稳阵。 而家已经咗啦， 我又讲咗系要 你个底花晒， 唔系我一讲咗要选啊嘛，我好守规矩。 你讲要选开始计选个经费噶啦，哥。 唔系开始计，你有冇经费唔计啊？开始 有冇闹共产党？ 有冇闹共产党？ 次数累积到咁上下，就少少资格。 我哋咧就揾到呢个工会未啊？因为点解咧？呢个大家乐啊，而家喺度研究紧学麦当劳啊， 就24小时， 24小时营业。 学麦当劳好啊，有啲露宿者嗰度瞓觉。 佢大家请唔到人啊，咁啲工人又要挨更底夜加夜班。 冇问题噶，揾外劳咯。 咁唔准嘅都话。 你估唔会啊？ 唉，咁而家就 政府係密羅緊，估仲 問下啲工會，咪都係要嘅。其實尋日啦，工會咧，喂，究竟點樣幫啲保障啲工人嘅權益？ 蕭女士喺翻度啊！ 喂，你唔好講共產黨啊，一講共產黨就收線啦。OK， 你但係你講個代名詞啊，你講呢個偉大 CCP 偉大黨。 连我个电话都被勾住， 真系啊，唔系 点啊？真系啊！阿达班未，你有把口咧就留下情，真系唔好讲到人哋，即系叫你放过佢。 你唔好虾我啊！佢话 啊，你唔好虾佢啊嘛！你有把口就留翻嚟食蛋糕，记唔记得诶 D 一八咧开放日嗰个蛋糕啊？ 你送噶嘛？你整噶嘛？系咯，我认得你把声啦， 真系犀利， 系咯。 同埋咧， 你识唔识？喂，你阿茂嚟噶，识唔识整饼嘅？识唔识整月饼？ 好啊，整啲冰皮月饼拎过嚟俾你哋吓。 好啊，多谢你话 吓。唔系，咁咧想讲翻咧，其实而家咧香港人咧，点解会即系其实即系苦中作乐啊？即系有阵时有好多嘢，即系听咗。真係當要冇聽過，或者調轉嚟聽先至過到日神。 頭先你覺唔覺得好好笑啊？個我哋個訪問 係好笑啊！哇！一陣間又話講得，一陣間又話唔講得，一陣間呢件係對事唔對人。嗱，一陣間咧呢樣嘢咧就咁兜一個大圈。唉，大班，你千祈唔好參選啊！你一參選咗咧，我哋就冇收音機，唔係冇呢個電台。 唔使驚啊！如果第我做咗特首咧， 唔鬧得啊嘛！ 做咗特首我就咧任人鬧 改。 任闹唔得， 改嚟。 你任人闹啫，人中央政府唔任人闹嘛。你又问得咁鬼之，即系咁鬼刁转嘅。咁我而家话 咁，我又本话官嘅。 得咁吓， 我哋讲真话啫，讲真话都唔得，又阴公真系。 啊，即系好似嗱，而家好似区议员嗰度咁样吓，即系一要声讨就即系啊，我唔理你系乜嘢，总言之就陈年旧事都搲翻过嚟，大家好似喺度咧，即系做大戏咁，你又搵个人打电话上嚟，啊，真系咁样搞法，香港点啊？ 冇噶，我哋而家唔好啦，我哋一定要咁。有我最近有人写一篇嘢咧，阿森哥实知嗰篇嘢噶啦。 乜嘢啊？ 唔系琴日阿边个讲噶？好似阿细良讲噶，就话阿边个嗰个咩陈色之啊，咩色之啊？ 陈色之 就话你屋企有贼，咁你就走佬啦，搬屋企啊。 即系啦，即系咁样，有人入屋打劫，咁你抢晒你啲嘢，霸住你间屋， 咁你就放弃啦。 吓，咁好多人就话，咁系咪即系俾送咗间屋俾佢啊？因为佢霸住我间屋，抢晒我啲嘢，又话去伤害我啲细路，咁啊移民啦，咁样应唔应该咧？咁 咁但系我想驳阿陈色之啊，我唔系放弃间屋，我卖鬼咗佢。我卖鬼要攞咩钱走人 啊？好似我哋咁样，我哋走唔喐嗰啲咁点样？ 而家好多人都走唔喐噶，你知唔知点解啊？ 走唔喐噶嘛？ 我又讲样嘢俾你听，你知唔知点解走唔甩啊？你 為什麼梁振英上場要弄一些辣椒出來讓樓不能賣不去兼價跌價就怕你的人走他怕你賣一間屋拿著一千多百萬去移民我又覺得不是反過來我覺得現在在做清洗<笑> 大撈香港要溝淡去溝淡第一不想益你如果你要走就走吧夾便宜賤賣你的房子你看看去年的價格很好今年的價格馬上跌了你要走我就懲罰你我為什麼要益你我進來打劫你的房子然後就逼你賣房子給我 那當然要便宜賣便宜啦當然有賊嘛還值錢有曱甴梁振英現在搞些什麼呢就搞些讓你們的人內行他搞那個一簽多行然後又說他殺停然後又說搞一下你搞到你們的人那麼不喜歡國內的人什麼什麼他就走上去又煽風點火總而言之你們不亂他沒得做你們亂去 捐款那裡呢,即是我現在,我每個月都想,例如是,即是說捐款,但是我每次都要登入你們的D100網那裡,再進去再要填表,那我想問一下,其實可不可以好像繳費零,或者你即是說,例如你的搞律師會,他已經是一入律師會,入了個code,接著就彈了你account,或者怎樣,接著我用PPS,或者 甚至任何一個情況都可以做到這件事就不用進去是的我們真的不是嫌錢聲我們其實很需要錢的想給錢給快一點我們現在正在搞信用卡戶口可以在信用卡扣的那個月即是那些叫做恆常捐款者多謝你支持我們恆常捐款者最後就想問和說我想說我有個朋友只是說 因為現在元朗那些不知道是否因為收地因為那些收地那些人他就硬叫我朋友他本身就是經常有租約的但是因為現在收地那些我不懂得說那些鄉紳他就硬叫我朋友要走搬走 一個通知都沒有只叫他一個月之內立刻要搬沒辦法收地他怕益你但收地如果政府可能要賠償給住客他請老闆那筆是啊但是現在我朋友都不知道怎麼辦他幾大都沒搬但是他說他會節水節電一個月之內節水節電就去報警館 你找人叫他打電話給你給我們我們找議員去跟進好嗎你是不是新界東新界西他是元朗的新界西那你就找中超雄那些幫忙好嗎好那你那裡民主黨人都要做事的這樣罵共產黨而已民生的事情都要搞的對嗎好啊多謝你還有想問一件事喂好啊說繼續在那裡服務如果是重聽的話什麼時候會開始很快的一個月內的收錢 是啊,收錢那裡隨時都可以 我們遲些,現在會在一些節目正在試其實我們到成熟之後,還在搞網頁 因為有了網頁之後,我們就可以收費 重溫那裡我們是這樣的如果重溫每年收費600元 但現在是自己有收400元 加起來就1000元一年你可以聽重溫又可以做自己有做自己有就沒什麼好處了老實說只不過就是支持我們而已我們將來加了那個台以後我們所有加的台除了現在這個大聲台是免費服務之外 我們不想有任何修訂是為想轉有關法例漏洞的人提供誘因因為轉到的話轉到漏洞的話確實那個誘因是大的所以無論是事前團體也好或者香港居民持有的公司也好應否豁免我們經過仔細考慮之後我們覺得不容易在不出現漏洞的情況下能夠滿足到房屋問題不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可能解決好樓市泡沫化爆破的後果波及各行各業地產和金融界更是首當其衝 還有一件事,我扮演CY,你加把口,我都記者,林樹森,其實還有一件事,我很不想大家有個誘因去買一層樓移民 最近很多人說去移民台灣有這裏那裏我現在就綁死你的人等你做了樓蟹你就不能走了就算你要走起碼都留下一些筍東西給其他不走的人或者留給我們大陸的同胞懲罰你這是懲罰性的所以不說都說了因為我要開誠報告大家看看旁邊有職工盟的總幹事蒙兆達的老孟 你好啊大班你好喂你們知不知這個大家樂呢好像說要搞24個小時那你們都有個屬會的通宵那你們如果24個小時怎麼保障工人權益呢 這24個小時我們會有個憂慮在這裡就是會不會要求現職員工是要做這個24個小時 當然我們擔憂的就是如果你24個小時分成兩間都要做成12小時12小時的話工時這麼長的話其實對於工人的健康和家庭生活會構成很大的傷害同時間如果你是要求員工要做這些12個小時的更的時候會不會強迫員工接受轉制 而令到工時無辜地延長這個都是我們憂慮的地方所以我們都會密切留意大家樂的員工看看他們收到什麼消息和跟他商量有什麼對策其實如果要上夜班會不會有津貼的這正正我們憂慮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說你如果上夜班 基本上一定是要有津貼才合理，因為通常來說都有所謂夜間津貼，即是如果你說夜班和夜間一樣人工的時候，其實都是一種壓榨，因為通常夜間是較少人願意做，以及比較對家庭生活、休息時間影響大一點。 好,找你可以,麥記就變成約定俗成,你可以在這裡,是吧?麥記始終是國際機構,大家樂就是土產,你知道鬧個風波了,繁中錢那件事,那他退休了,那個CEO,現在給了第二個做了,拜拜了,我們都要拜拜了,差不多夠了,明天同樣時間見,OK,好,拜拜。 D100,港真話,彭公儀,浩蓮敏。D100,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